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八章，王子逃逸，第101集。 哈利觉得自己好像也飞了出去。 这没有发生，这不可能。 离开这里，快点， 斯内普说。他一把抓住马尔福的后脖梗，用力把他第一个推出了门外。格雷伯克和那身材短粗的食死徒兄妹紧跟其后，他们俩兴奋地喘着粗气。他们从门口消失后，哈利意识到自己又可以动了。现在让他木呆呆地摊靠在墙上的不是魔法，而是恐惧和震惊。当那个一脸凶相的食死徒最后一个离开塔顶，正要从门口消失时，他一把掀开了隐形衣。 统统失光！ 食死徒踉跄了一下，好像有什么硬东西砸到了他背上，然后就像尊蜡像一样倒了下去。但是他刚一着地，哈利就已经越过了他，朝着漆黑的楼梯跑了下去。恐惧撕扯着哈利的心，他必须找到邓布利多，必须抓住斯内普。不知怎的，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这两件事都做成了，他就可以使一切逆转，邓布利多就不会死去。他纵身越过最后十级螺旋形楼梯，落地后停住脚，举起魔杖。昏暗的灯光照着的走廊满是灰尘，好像半个屋顶都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他面前进行，他试图弄清是谁和谁在交战。忽然听到那个令他憎恶的声音叫道， 都结束了，该走了。 只见斯内普消失在走廊远处的拐角处，他和马尔福似乎是毫无损伤地突围了出去。哈利拔腿急追，忽有一人抽身朝他扑来，原来是狼人格雷伯克。哈利还没来得及举起魔杖，格雷伯克已经扑到他身上。哈利仰天倒了下去，感到又脏又乱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汗臭和血腥味灌入他的口鼻之中，贪婪的热气喷到他的喉咙口。 统统失光！ 哈利感到格雷伯克倒在他身上，赶忙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推开狼人。这时一道绿光飞来，他赶忙躲开，然后不顾一切地向混战的人群冲去。脚下好像踩到了又软又滑的什么东西，他踉跄了一下，见是两具躯体脸朝下躺在血泊之中，但他来不及细看。哈利看到了火光般飞舞的红发，是金妮正在和粗壮的食死徒阿米库斯对战。阿米库斯朝金妮不停地施魔法，金妮左躲右闪，阿米库斯哈哈大笑，乐在其中。 钻心顽固，钻心顽固，不可能永远跳来跳去，宝贝儿！ 真爱重重！ 哈利大喊道，他的魔咒正中阿米库斯的胸口，随着一声杀猪似的嚎叫，阿米库斯的身子陡然飞起，撞到对面的墙上，然后滑了下去，被挡住看不见了。因为罗恩·麦格教授和卢平正在那边各自迎战一个食死徒，更远一点儿，唐克斯和一个身材庞大的金发巫师正战得不可开交，那巫师发的咒语四处乱飞，碰到墙壁反弹出去，石头震裂了，窗户玻璃震碎了。 哈利，你从哪儿来？ 金妮叫道，但哈利没有时间回答他，他低着头向前急奔，惊险地躲过头顶上方的一个爆炸，瓦砾碎片如阵雨一般崩落，绝不能让斯内普逃掉。他必须抓住斯内普。 接招！ 麦格教授喊道。哈利瞥见女食死徒阿莱克托双手护头飞奔着从走廊上逃去，他哥哥紧随其后。哈利奋力追赶，可是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一跤，他发现自己横躺在一个人的腿上，扭头一看，竟是脸色苍白的纳威趴在地上。 纳威，你…… 我们是…… 纳威嘟囔了一声，手紧紧地捂住肚子。 哈利，斯内普和马尔福跑掉了，我知道，我正在追他们。 哈利说道， 在地上冲着那个正在制造最多混乱的大块头金发食死徒施了一个魔咒，正中他的脸部。他发出一声痛苦的怒吼，转过身晃了两下，吃力地跟在食死徒兄妹后面逃走了。哈利从地上爬起来，顺着走廊向前飞奔，不顾身后乒乒乓乓的激战声、其他人叫他回去的大喊声，以及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人的无声的求助。他在拐弯处刹住脚，运动鞋踩在血迹上直打滑，斯内普已经没有踪影。莫非他已经进入了有求必应屋的消失柜，还是凤凰社设了屏障，不让食死徒朝那边撤退？他飞奔着冲向下一条空空的走廊，只听见自己沉重的脚步声和咚咚的心跳声。幸好他突然看到一行带血的脚印，说明至少有一个食死徒正朝着前门的方向逃去。也许有求必应屋真的被堵上了。他又在一个拐弯处刹住脚，正好一个咒语飞过，他连忙俯身躲到一副盔甲后面，盔甲被斩烂了。他突然看见食死徒兄妹正从大理石楼梯上奔逃下去，连忙向他们施了几个魔咒，但只击中了楼梯口肖像中几个戴假发的女巫。他们尖叫着跑进了旁边的相框。哈利从被炸烂的盔甲上跳过，听见越来越多的尖叫声和喊叫声，好像城堡里的其他人都被惊醒了。他朝一个近道飞奔而去，希望超过食死徒兄妹并追上斯内普和马尔福。他们现在一定已经到达场地了。在那段隐蔽楼梯的中部，他没忘记跳过那几会消失的台阶，然后从底部一个挂毯后面冲了出去，看到走廊里站着一群穿着睡衣不知所措的赫奇帕奇学生。 哈利，我们听到一声响动，还有人提到了黑猫标记。 厄尼麦克米兰说道。 闪开！ 哈利喊道，把两个男生撞到一边，奔下大理石楼梯。橡木大门被炸开了，门前的石板上沾有血痕，好几个吓呆了的学生在墙边挤成一团，其中一两个还用胳膊遮住了脸。巨大的格兰芬多沙漏被咒语击中，里面的红宝石仍在噼里啪啦地往石板上掉。哈利飞奔过门厅，冲进外面漆黑的场地。他依稀看见三个人影正在草坪上奔跑，从外形看是大块头金发食死徒以及跑在前面的斯内普和马尔福。一旦出了校门，他们就可以使用幻影移形了。哈利奋力急追，夜晚的凉风撕扯着他的肺，他突然看见前方一道闪光映出了那三个人的轮廓。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光亮，仍继续狂追，还够不着向他们瞄准发射咒语。又是一道闪光，接着是叫喊声和还击的光束。哈利知道了，是海格从他的木屋里冲了出来，正在试图阻止食死徒逃跑，尽管每次呼吸都像要把肺撕裂，胸部的刺痛像火烧火燎一样，哈利还是加快了脚步。他脑海里想着一个声音： 别让海哥，别让海哥也。 突然有个东西狠狠地砸在哈利的后腰上，他向前栽倒了，脸重重地磕在地面上，鼻孔流出了血。他翻过身举起魔杖，知道自己走近到超过的那一对食死徒兄妹又追上来了。 再来冲冲！ 他一边大叫，一边又翻过身，匍匐在漆黑的地面上。他的魔咒奇迹般地击中了一个，那人踉跄着倒在地上，又绊倒了另一个。哈利纵身跃起，向斯内普追去。直到这时，他才透过突然钻出云层的月牙的微光，看见海格的巨大轮廓。金发食死徒正向这个猎场看守一个接一个地发射魔咒，但从巨人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强健体魄和粗厚皮肤似乎保护了海格。然而斯内普和马尔福仍在逃跑，很快就要跑出大门，然后就可以幻影移形了。哈利狂奔着从海格和他的对手身边跑了过去，指着斯内普的后背大喊： 魂归当地！ 没有打中，红光飞过斯内普的头顶，斯内普大叫道： 德拉克，快跑！ 然后他转过身，和哈利相距20米开外，四目对视，几乎同时举起了魔杖。 钻心丸，挡！ 但是斯内普挡开了咒语，在哈利的咒语还未说完前，就将他击倒了。哈利打了个滚，又爬了起来，却听见身后的大块头食死徒大吼道：“ 火焰熊死！” 随着一声爆破般的巨响，一个飞舞着的橙色火球四窜开来，海德的木屋着火了。 饶了他愚昧，你这个恶魔！ 海格怒吼道：“ 钻心丸！” 哈利指着前面火光映照的身影再次高喊，但是斯内普又把他的魔咒挡掉了。哈利看到他在冷笑：“ 你别用不可饶恕咒了，波特！” 斯内普在熊熊的火焰、海格的怒吼和火屋里牙牙的狂吠声中喊道：“ 你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能力， 缩缩吧！” 哈利咆哮，但斯内普几乎是懒洋洋地轻轻拨开了他的魔咒。 回击啊！ 哈利冲他狂叫道：“ 回击啊！你这个懦夫！”“ 懦夫？你是说我吗？”波特， 斯内普吼道：“ 你父亲从来不敢攻击我，除非是四对一。我倒想知道，你会叫他什么呢？”“ 混混的！”“ 又被挡掉了，又被挡掉了。一直挡到你知道闭上嘴巴、闭上大脑为止。”“不得！” 斯内普冷笑道，同时又一次拨开了魔咒。“ 快过来！” 他冲着哈利身后的大块头食死徒喊道。“ 该走了，别让魔法部发现我们。”“ 障碍咒！” 但哈利还没来得及说完咒语，一阵无法忍受的剧痛突然袭来，他倒在了草地上。有人在尖叫，剧痛足以使他毙命。斯内普要把他折磨致死或者致疯。“ 不！” 斯内普咆哮道，剧痛消失得像来时一样迅速。哈利蜷曲着躺在漆黑的草地上，紧握魔杖，不停地喘着粗气。只听见头顶上的什么地方，斯内普大叫着：“ 你们忘记命令了吗？波特属于黑魔王，我们别碰他。走，走！” 食死徒兄妹和大块头食死徒服从了命令，朝大门口跑去。哈利觉得自己脸下的大地都在颤抖。哈利使足力气，愤怒地呐喊一声：“他不顾自己死活，再次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朝斯内普追去。他现在像憎恨伏地魔一样憎恨斯内普了。“ 神风窝！” 斯内普轻挥魔杖，魔咒再次被击退。但这时哈利离斯内普只有几步远，终于可以看清斯内普的脸了。斯内普不再冷笑或讥笑，闪耀的火光映照着一张充满愤怒的脸。哈利集中全部意念想到：“ 刀关键爆巴特！” 斯内普尖叫道。随着一声巨响，哈利向后炸飞了，又一次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次手中的魔杖飞了出去，他听见海格的大喊声和牙牙的狂吠声。斯内普走近哈利，低头瞪着他。此时的哈利同邓布利多一样手无魔杖，毫无反抗之力。燃烧的木屋映照出斯内普苍白的脸庞，脸上满是憎恨，同杀死邓布利多时一样。“ 你竟敢用我的魔咒来攻击我，波特！是我发明了这些魔咒，我混血王子，你要用我的发明来攻击我，像你那肮脏的父亲一样，是吗？”“我说不行，不行！” 哈利扑向自己的魔杖，但斯内普向魔杖施了个魔咒， 魔杖飞入黑暗中不见了。 那么，你杀了我吧！ 哈利喘息道，他一点都不害怕，只有愤怒和蔑视。 像杀他一样杀了我吧，懦夫！不是！ 斯内普尖叫道，脸突然变得无比疯狂，毫无人性。好像同他们身后火屋里厉声狂吠的那条狗一样痛苦。 叫我懦夫！ 斯内普猛烈地抽打着空气，哈利感到有种白热的像鞭子一样的东西打在脸上，他满眼冒着金星，有一阵子好像停止了呼吸。就在这时，他听见一阵翅膀的扑棱声，巨大的影子遮住了天空的星星，巴克比克已经飞到了斯内普的头上，刀一样锋利的爪子抓得斯内普连连后退。哈利坐了起来，刚才撞到地上的脑袋还在发晕。他看见斯内普拼命奔跑，巨大的巴克比克拍着翅膀在后面紧追不放，发出一种哈利从未听过的尖利吼叫。哈利挣扎着站了起来，东倒西歪地寻找他的魔杖，希望能继续追击。但当他在草丛里拨开树枝摸索时，就知道已经太晚了。确实是太晚了，等他找到魔杖转过身，只看见鹰头马身有一兽在大门口的空中盘旋，斯内普已经在魔法学校外幻影移形了。